Progressive 音乐特区第六集。各位好，又是 Positive 音乐特区的时间，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Felix。 上集曾经提过，今集会是一个纯音乐版本，今集的歌的确全部都会是音乐来的。就是我其实在怎么说呢，这一集音乐有一部分是我在筹备这个 podcast 的时候想着找 Jingle 的时候扯回来的音乐来的，一直都未特别用。而 in fact 亦都因為我 filter 咗一大輪啦，咁我先至揀到而家呢首intro 啦，就係Uncle Seth 嘅 Lullaby 啦。咁但係其他落選咗嘅都唔代表佢哋唔係好，不過只係唔啱做jingle 啫。咁所以變咗就嗰扎歌就一路都留喺我個 Positive Music Network 嗰個playlist 度，就一路都未播啦。咁而家既然要做做純音樂嘅一集呢，咁就落返出嚟用啦。好啦，首先第一隻要播嘅歌嘅音樂呢，就係Jim Fiddler 嘅 Lillian。 之前我原本呢位音樂人呢，其實之前我都諗過用佢另外一隻音樂嚟做嘅，不過因為嗰隻個音調會比較高一啲，我諗就可能唔係好適合我譬如先有 voiceover 嘅情況，咁所以我就 drop 咗。咁但係我基本上都仲好，系好中意佢嘅音乐嘅，咁所以就今集就先用佢嘅音乐嚟打响头炮啦，咁就请大家欣赏啦。 刚刚听过是 Jim Fiddler 的 Lillian， 一首相当之有苏格兰音乐的作风的音乐。跟住要播的两首呢都是钢琴音乐，但是个 approach 呢是比较接近于 New Age Music 那类的，但是有奇怪的就是这两首虽然是说 New Age 的类型的音乐，但是都不是用很多，即基本上是没什么用电子音乐 的辅助的，就纯粹只是用钢琴来做这个主调的。先播那只会是 Incidental Fusion 的 The Journey， 然后跟着是另外一首我相当之喜欢的音乐，就是 Rob Coslow 的 I Do， 请欣赏。 刚刚听过是 Incidental Fusion 的 The Journey 和 Rob Coslow 的 I Do。 其实怎么说呢，有正如我刚才所说，有部分歌我是之前已经揀了出来的，但是有部分歌是我近排 come across， 然后跟住听到好听之后留低咗，咁跟住就今集就攞翻出嚟播嘅。咁啊，以下呢只系一只其中嘅例子啦。咁就系 Scott Helm 嘅 Empty Bottle， 旋律相当之好嘅，请大家欣赏啊！是不是好听呢？一首很 jazzy 的歌， Scott Helm 的 Empty Portal。 你现在听的是 Positive 音乐特区，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Felix。 跟着会播的歌呢，就其实之前很奇怪地找到这首歌，其实都不是很奇怪，应该这么说就说、我上年圣诞节的时候其实已经在筹备这个 podcast 了。嗰陣時正即係喺邊聖誕時節咁啊，等大家都諗住播啲聖誕歌噶啦。咁嗰陣時我都揀咗唔少聖誕歌落嚟嘅。呢一隻咧，我諗如果大家有聽開聖誕歌嘅，其實都可能會知道呢隻歌。個歌名係《We Three Kings》啦，其實就係講三王來朝嗰一 part 嘅故事啊。 咁但系点解我而家就无啦走去揾首圣诞歌嚟播咧？其实个主要原因就系咧，呢一个 version 咧系全部用碟普通木吉他嚟弹，那个感觉完全唔似一首圣诞歌。我谂未听过你就会知道，咁就演出者系 Derek K. Miller， 请大家欣赏。好歌真系快完，咁咪播完呢只歌啦。咁啊，但系点讲咧 ？Derek K. Miller 呢位仁兄咧喺吉他上面嘅功夫，啱大家听过嘅都已经知道相当不俗啦。咁但系原来发觉佢系玩电子音乐出身嘅。咁我跟住会播佢另外一只歌，咁呢只歌咧个 style 就完全唔同啦。咁可能会有少少突兀嘅感觉，不过唔紧要，大家尝试 open mind 咁去听一下，睇下。个感觉如何？跟住呢首系 Marina Bay。 个感觉系咪好怪咧？不过好歌，好有趣嘅一首音乐《Marina Bay》by Derek K. Miller。咁啊，这个节目，咦，哇，讲下讲下讲到25分几，咁啊，睇嚟都系要 wrap up 埋今集嘅节目啦。咁喺离开之前，我会先播一首吉他嘅音乐啦。咁乐队嘅名称系 Cambridge Guitar Orchestra。咁呢队真系乐队啊，唔系讲笑，因为成队 band 系有30个人，全部都系用吉他嘅啫。咁个感觉我谂会系相当之有趣，因为其实你一听下你就知嘅就其实好难想象一队 band 成队 band 全部都系吉他手咧。咁啊，但系个感觉系好 rich， 好即系我谂其实。如果你有30个吉他的话，讲真的，你要弹乜嘢类型嘅音调，你都其实可能有1至2个人可以 cover 到嗰个 requirement 啦。咁所以，个音乐个领域系好 rich 嘅。咁就请大家先欣赏咗呢首歌先啦，跟住就。好浓郁嘅一首吉他音乐，就歌名系《Letters from Home》。咁啊，到呢度今集Positive 音乐特区亦都到咗尾声啦。咁就希望大家中意头先我播过嘅音乐啦。咁啊，亦都希望大家如果有咩意见的话，请你哋俾啲意见我。send email 俾我好，落 message 好，甚至我会喺我个 website 度加一个audio 嘅comment 嘅 link 啦。咁你可以喺嗰度click 落去之后，咁跟住就去到 audio 嗰边，咁就可以直接录你嘅 comment 落去，咁我会收到嘅。咁希望你哋俾啲意见我啊。email 系呢个 psmsar@gmail.com 啦。我的 website 是 psmsarcast.blogspot.com， 咁啊 ，audio 嗰个就你如果去到我个 website 度就会见到噶啦，咁啊，下一集再见啦，拜拜。